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68 6865-858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样？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丁奉徐盛按照周瑜的命令来到南屏山下的季风潭擒杀诸葛亮，可是诸葛亮早就料到了这一步，跟随前来接应的赵云是从容离去，丁奉徐盛没有办法，只得回营缴令。那么接下来周瑜周公瑾又如何指挥东吴的兵将火烧战船大败曹兵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这徐盛往岸边上看了看，我说还追吗？没法追了，你再瞧他，再瞧诸葛亮这条船，唰的一下把这船帆船篷扯起来了，趁着东南风唰，想追也追不上了。得嘞，兄弟哥哥，咱们回去吧，赶紧禀报周都督，哥俩一个调转船头，一个一百马队往回这么一转，向后转，一个一催坐骑带着一百把门，一个带着船唰回来了。帅将离鞍下马进去，这个登踏板上船，直接把兵将安置好了，两个人来见周瑜。周瑜周公瑾还在中军大帐这儿等着呢，等着诸葛亮这项少人头呢。两个人通通一回来，周瑜这么一看，诸葛亮人头何在？回禀周都督，诸葛亮已然坐赵瑜一条船回归下口，乘风而去。啊啊！此人夺天地之造化，我早晚杀之。哎呦，鲁肃心说您还杀呢？您老惦着他那儿怎么办呢？好容易东南风起来，您不赶紧派兵遣将？东南风一起，请您派兵杀敌。好，周瑜周公瑾咬了咬牙，现在只能是派兵遣将了。周瑜伸手把第一支令箭甘宁平令，走，将甘宁甘行霸往帅案前一站。甘宁，你带着蔡中把蔡和留下来，我有用。打着曹营的旗号，带着蔡中的兵将，连你本部人马，穿曹营的军装号牌，过江沿岸前去，够奔乌林。乌林是曹兵的屯粮之处，到了乌林之后立刻点火为号， 你为陆地第一把火，火烧曹操大营，遵令。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伸手拔第二支令箭，太史慈听令，赞。你带领本部三千人马，给甘宁、甘行霸打接应，直插曹操大营，截住合肥、增援曹操的兵将，把人马截住之后，直接接近乌林，放第二把火。孙令，你们两个人路途远，马上出兵。大将甘宁、甘行霸，大将太史慈，马上手捧令箭，出了中军大帐，调集自己的人马，两路人马远得过江，到乌林。乌林是曹操屯兵、屯粮食的地方，这道远得先走。太史慈第二路，太史慈后走。而且，甘宁、甘行霸带着蔡中这些降兵，打的是曹兵旗号，打的是曹营的旗号，穿的是曹营的军装号杆，这样直接奔乌林，那就没人发觉了，这把火就下去。第二把火就是太史慈，直奔黄州地面。黄州地面插过去，黄州离着甘合肥近，你得阻挡合肥支援曹操的兵将，把他的兵将截住。两个人告辞。其实周瑜、周公瑾事先早已然跟他们分配主持好了，而且告诉他们两个人必须得先去，因为得过江。尤其是太史慈过杭州地面，不但阻挡曹操的兵将，不能让合肥的人马接过来，而且呢还得跟着放第二把火，这就是汉二省的第二把火。两个人走了，周瑜、周公瑾伸手拔令箭，吕蒙听令，赞。你带领三千人马直奔乌林，接应甘宁，只看甘宁火起，立刻火烧曹操大营，遵令。这是第三支人马伸手拔令箭，凌统听令，赞。带领本部人马三千，直接够奔夷陵，见乌林火起，前去给打接应，接着就火烧曹操大营，遵令。伸手拔地支令箭，五支，董齐听令，赞。你带领三千人马直奔汉阳，奔汉川，看看白旗到了，那就是你接应的人马到了。第五把火，火烧曹操大营，遵令。然后伸手拔令箭，第六支令箭，潘璋听令，赞。带领三千人马给董齐打接应，遍打白旗，两兵合在一处，火烧曹操大营，遵令。陆地放火，遥远马上出兵，先走两支，后走四支，六支人马，六把大火呀，每人三千兵，三六一万八，每人一火把，一万八千个火种，奔曹操的马步军大营。所以说头一支第二支去了，三四五六支全去了。周瑜、周公瑾伸手拔令箭，黄盖听令，赞。黄老将军，刚才我问您火烧曹操大营，战船已然预备齐备，我再问你书信可曾写好？回禀都督，书信早已然齐备好，马上派一小卒够奔江北前去下书，约曹操今夜来降，粮食已到，让曹操接应，然后火烧曹操大营，遵令。这是江中头一把火。跟着周瑜、周公瑾伸手拔第二支令箭，老将韩当、周泰、蒋钦、陈武四将听令。四员大将，头一个是老将韩当，往这一站。你们四位将军以韩老将军为首，每人一条大战舰，在战船上指挥人马，各带本部300只小船、300只火船，上边备上龙黄燕硝、青布幔帐，撒上龙黄鱼油，跟着老将黄盖、黄公富给黄盖打接应。你们这四把大火，每条船的前边20只火船，后边300条船都是战船，您听听多大势牌，四员大将每人300条船， 三四一千二，前边每人20只火船，80只火船，加上老将黄盖黄功夫就100只火船。船上都是一样的准备，而且前边都有大钉子，这大钉子撞上就跑不了，拔不下来。而且曹操兵将连环计，大船都连在一起，铁索相连，上边搭着踏板，这多好着啊！几员大将雄赳赳气昂昂，在下拼命。老将韩当把令箭接过来，几员战将准备江中这4把大火，加上黄盖黄功夫5把大火。老将程普身为副都督，在旁边一看，年纪轻轻，周瑜周公瑾，用兵如神，派将有方，从他心里都佩服。周瑜看了看鲁肃，自敬：你和看则看得润所有的谋士看守大营，不得有误。遵令。西山准备火炮，南屏山准备举旗，黄昏时候我传下命令，炮响鼓响，进兵曹营。遵令。所有的下边人全去布置。子敬：你马上小谕全军，预备干粮水壶，马上进兵，如果有违令者定斩不赦。遵令。鲁肃鲁子敬前去传令，整个江东50000大兵严阵以待，就等着火炮一响，南屏山炮这么一响，马上进兵要火烧曹操大营。就在这时候，中军官进来了：都督，现在主公已然派人送来兵符。好，请使者。孙权松皱毛派使者前来送来兵符。周瑜周公瑾亲自起身迎接，使者到了把兵符拿出来。啊，咱们收收老说兵符兵符啊，我原来就说过，说信陵君切符救赵，不知道您看过香港这电影，可能他们说在网上能搜到啊。这个香港当时拍这电影信陵君切符救赵，夏梦这女士演的如姬啊，飘飘如同神仙一样。我年轻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咱2毛钱又去了，咱2毛钱又去了啊。那时候我还不认得贾建国呢，我说那时候我要跟你搞对象多好，你请我看电影，是吧？我那时候学生没钱呢啊，他弹弦的都挣钱了啊，没办法，就爱看这电影，爱看谁，爱看夏梦。信陵君切符救赵啊，就说这兵符的重要性。说夏梦长得漂亮，您看现在秦怡女士都90多了还这么好看呢，风韵犹存呢。说过去的电影明星啊，我爱瞧上官云珠、王丹凤、夏梦，多漂亮啊，就是不太漂亮，演技在那儿的。苏秀文不漂亮，演得多棒啊，谁演得了啊？人家跳的伦巴，您跳的试试，现在怎么跳怎么跳不出这风韵来，是吧？那都是自然美。现在演这电视剧，搭着我也没工夫看。反正我看这电视剧，女主角都长得都差不多，都一样，是吧？都美容了啊，削削这儿，剁剁那儿，这儿添点儿，那儿补点儿，是吧？都长得都一模样，所以我也不看了，我也记不住。他也没有魅力了，脸上是僵硬的。说谈起这信陵君切符救赵啊，战国，咱们都知道秦始皇、秦国要一统江山，齐楚燕韩赵魏齐。齐楚燕韩赵魏，秦国要把它统一。长平一战打赵国，这一战把赵国给打的，杀了赵国降卒40万，直接要进兵邯郸，啊，就河北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把邯郸一灭，赵国到手，跟着就把这几国灭了。秦始皇、秦国要一统，当时啊，赵国要完了，向魏国求救。因为两国挨着又联姻，魏国国君不发兵，信陵君四君子之一魏无忌，他父亲死了，传位他哥哥，他是最小的儿子，被封为信陵君，他哥哥掌着朝权的。那信陵君怎么办呢？切符救赵，就通过这如姬，就是 他这哥哥最喜爱的一个妃子，我说这就是夏梦演的这个，通过这如姬，然后把兵符给借过来，就是偷过来，窃符嘛，窃符就照嘛，把这兵符拿过来。这兵符什么样？现在能查历史，能查资料，都看得出来。兵符啊，一般都是虎形的，老虎的造型，有铜的，有木的，有石头的，什么样的都有。一半右边这半在君王手里头，左边这半在三军统帅这儿。如果要发兵，马上起兵打仗的时候，必须得合兵符。君王派人把兵符拿来，跟这统帅这兵符左右一合，严丝合缝了，你才有调兵遣将的权利。所以这个时候，孙权派人把兵符送来，跟周瑜手中这半个兵符合到一处，可以发兵了。兵符合好了，使者回去禀报孙权，孙权就等待命令。当天晚上，只要周瑜出兵，孙权就出兵，严阵以待了。周瑜、周公瑾就等着天到黄昏要火烧曹营了，整个黄盖江中这五把大火，所有的船只全准备好了。那么岸上六支队伍，两支人马早就出发了，四支人马跟着就出发了，曹操这还不知道呢。那么说回头，咱们再说刘备、刘玄德。刘备派赵云南平山下接诸葛亮，刘备着急啊，刘备就在这下口这儿站在城头之上坐不住了，有人给搬过座位，旁边预备茶，闷上小烟茶喝不下去了，就站在这城头之上看着这港口，孔明先生何时归来。看着看着，来了十几条船，后边跟着几十条船，全都是水军。不对呀，我派一条船前去接应孔明先生，怎么来这么多船呢？哎，看清楚了，船靠岸，下船之人正是大公子刘琦。刘琦也不放心，刘琦赶紧带着手下人来见刘备、刘玄德，登上城楼拜见叔父。哎呀，大公子你来了，请坐请坐。您不在衙门，您在这儿干嘛呢？我等着孔明先生。孔明先生说东南风起，让赵子云、赵子龙到南平山下接他而回，现在船已南，昨天就走了，到现在没回来，我着急。叔父您甭着急，孔明先生绝不会出错的。是啊，我也是这么相信。俩人瞧着，旁边一小校应手一指，孔明先生来了，一条船靠岸了，就瞧孔明先生搭大板下船，后边就跟着赵云、赵子龙，把刘备乐坏了。刘备带着公子刘琦两个人下了敌楼，开城门到港口这迎接诸葛孔明。孔明拜见主公。哎呀，孔明先生军师啊，可把你盼回来了，请。刘备、刘玄德拉着诸葛亮的手，大公子刘琦上前施礼拜见孔明先生。哎呦，大公子也到了，请请请，现在时间紧迫，没有功夫跟您禀报东吴之事。主公，我让您派子龙前来接我，让您调动好兵马，准备好船只，等我回来马上派兵遣将，大破曹兵，您准备的怎么样了？孔明先生，我早已然准备好了，船只准备停当，所有的兵将工厂前都出校，就等着回来一声令下好进兵曹营。好，就请主公传下命令，立刻升帐。刘备、刘玄德传下命令，三通巨将鼓响，众战将关云长、赵云、张飞、张翼德，小将关平、大将周仓，所有的兵将全都顶盔贯甲，赵黄束带，拴沙事务，全身披挂整齐。几位文职官员孙乾简用弥足弥方，衣冠楚楚，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刘备，参见军师，然后退立两旁。诸葛亮是正为一尊，这边坐的是刘备、刘玄德，这边坐的是大公子刘琦。大家伙一看诸葛亮回来了，因为刘备、刘玄德早就传下命令，等诸葛军师回来马上传令进兵，大家伙严阵以待，就等着大破曹兵了。诸葛亮看了看手下这些战将， 伸手拔一支令箭，子龙将军听令，在赵云站在了帅案前，诸葛亮把令箭往前一递，子龙将军，你带着3000人马直接够奔乌林。我预料着今天夜里四更天，曹兵兵将被火大烧，曹操必败，他带着残兵败将四更天必走乌林。子龙将军，你带着3000人马埋伏在芦苇深处杂草丛生之地，等着曹操的兵将大败而归，要奔荆州必走乌林之路，等他过一半，你指挥人马杀出去，虽然不能把曹兵战绝，也起码能够消灭他一半人马。子龙将军，你功劳不小。遵令，谢过军师。头一支人马派到赵云，赵云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然后诸葛亮伸手拔第二支令箭，张飞听令，走，你带领本部人马3000立即出发，直接够奔夷陵。我想曹操过了乌林之后，剩下一半残兵败将，等到了夷陵下完雨，雨过之后全军都饿了，他的残兵败将不然寻火种埋锅造饭。三将军，你的人马隐藏好了，就看见曹兵炊烟起来了，饭也做得了，马上就要吃了，你想炮杀出去。嘿，张飞心说够损的，饭都做得了不让吃。请问军师，夷陵两条路，一条南夷陵，一条北夷陵，请问我在何处屯兵？三将军问得好，我想曹操不敢奔南夷陵，他要回归荆州，回归许昌，必须奔北夷陵而去。三将军，你在此处埋伏好了人马，虽然捉不住曹操，此功劳也不小。遵令。张飞、张翼德接过第二支令箭，往旁边一站。诸葛亮伸手拔第三支令箭，弥祖、糜芳、刘封听令，在。这都是刘备、刘玄德的亲戚呢，啊，大舅子、小舅子、干儿子。你们三个人带领本部人马沿江搜寻，曹操打了败仗，残兵败将跑了，你们看见就把他们生擒活捉，或者就地阵法。沿江就把曹操这些军装号坎、帐篷、锣鼓所有的器械搜罗而来，以充我军资而用。诸葛亮真会过日子啊，还得三支人那儿搜去。您想想，83万人马得有多少东西烧不完的，你们改了啊，改了回来扩充队伍。诸葛亮伸手拔令箭，简雍、孙乾听令，在，你们两个人看守县衙。遵令。诸葛亮站起身形，大公子，孔明先生，战事紧要，请您赶紧回归江夏，把自己人马调动好了。曹操的残兵败将跑到这儿，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捉一双，不能离开这座城池。遵令。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按步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